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展昭知端木翠听到何三桂与那姑娘对答，故意学来打趣自己，只是摇头苦笑。等了一阵，见端木翠仍没有停的意思，叹气道： 哎，端木姑娘，莫再笑了，再笑这腰怕是直不起来了。 这一说，端木翠笑得果然没方才那么厉害了，正抬起头来，就见展昭摇头道： 端木姑娘，方才在灶房真是上火吗？别是钻进了灶堂吧？ 哎呀，真的吗？难怪方才在里头他们冲我笑，还有吗？ 端木翠啊呀一声，忙用手背在脸上擦了擦，紧张道。其实端木翠只脸颊处沾了些许煤灰，不抹还好，这一抹将开来，恰如有人蘸了淡墨的笔在她面上横过，说巧不巧，便在鼻尖处留了一大块墨字，偏她还一脸紧张严肃，嫩得滑稽。 还好，这还有一些。 说着抬手欲帮她擦去，手到途中突然心念一动，礼教有防，男女有别，这样终是不好。先时他与端木翠久别乍逢，情难自已，行止略有余惧，倒还说得过去。饶是如此，事后展昭一暗忖是否梦浪，彼时尚且如此，换了此刻当街之上，若是自行其事，岂不唐突？瞬息之间，脑中已转过这许多念头。端木翠先时听展昭说还有一些，原想伸手去擦，见展昭抬手，自然而然地将手放下。眼见展昭中途反停住，不由奇道： 展昭， 别动。 说话间，已然不着痕迹的龙首余秀覆了袖布，细心帮端木翠开去面上灰渍。世间女子遑论人仙，对自己的妆容怕是没有不在意的。端木翠果然立了不动，少有的顺从乖巧，只一双眼睛闲不住，四下顾盼，忽的脸上带出笑意来，向展昭身后道： 公孙先生，你回来啦。 展昭回过头来，果见公孙策正自街口过来。公孙策过午之后便就近奔走登门看集，想必是倦了。果然近前看时，公孙策满脸的郁郁之色。 公孙先生，今日看诊可是收效甚微啊。 一时间也不知如何入手，开了些应对寻常疫病的方子，也不知有没有用。端木姑娘，你是方外上仙，有没有什么仙丹灵药、降灵甘露可以？ 话未说完，端木翠已摇头道： 哎，这都是民间流传的故事罢了，瘟神布的是瘟，哎，我懂得实在也少。 公孙策哦了一声，掩不住满面的失望之色，强笑道： 哦，我想也是，你若有办法也不会等到此刻。 想了想，又问向展昭： 路上我倒是想到一些方子，事不宜迟，我思忖着捡起料草，今夜就熬剂试药。 先生将所需草药列下，我速去药铺采买便是。 记忆已定，几人倒也不耽搁，进了聚客楼中寻了笔墨，公孙策便将所需的药草一一列明，额情写毕，字墨油湿，端木翠便将指尖捧在手中小心吹干。公孙策这才醒得世间劳碌竟是未能与端木翠相续，心下便有几分歉然。 端木姑娘，宣平事急，近日怕是都腾不出空来为您接风，待过几日。 还接什么风啊，信蝶的消息就快到了，我今夜便走。 公孙策心头一震，料天料地，也没料到端木翠竟这般作答，一时呆在当地说不出话来。良久才听到展昭低声道： 不多留一日吗？ 不行，我要尽快寻到瘟神， 不能让他在人间不问，迟上一迟，不知又要有多少无辜的人送命了。 说着便将指尖递于展昭。瘟神受温姑尾鱼调引，恣意妄为，于人间不温，说来实是仙家丑事。端木翠含糊其辞，不近不实，多少也存了为仙家遮羞的意思。展昭伸手接过指尖，慢慢折起，许久才道： 也是。 又顿了一顿，实不知该说些什么，微微一笑道： 我去要不去要？ 公孙策本想叫住他，待见到展昭转身离开的落寞之色，又将伸出的手慢慢缩了回来，直到展昭走远，才长叹一声，向端木翠道： 唉，端木姑娘，你此番回返真不如不回。 端木翠正看着展昭的背影出神，倒没留意公孙策说了些什么，低头思忖了一会儿，蹙眉道： 公孙先生，这次回来我总觉得展昭跟以前不大一样，可又说不清哪里不一样。我不在的这几天，开封府出什么事了吗？ 什么叫这几天？你自己走了多久，自己反不清楚？ 如果不算上晋阳的日子，在营中也就待了十来日而已。 公孙策心头震荡，怔怔地看着端木翠好久，才平静下来。 那么你在营州这十来日都做些什么？ 也没做些什么，开头和长老争执不休，他们说我犯错，我觉得自己没错。我当日在侧，难道眼睁睁看着梁文琪枉死不成？可是后来他们还是说我违了借条，叫我去金銮观禁足，一气之下也就去了。好在我大哥来看我，长老们也不敢再关我，进了几日之后就放出来。没多久瀛州窜进了妖，强害仙女，长老便积极叫我下界，实是没做什么，虚耗尝试，亦无生趣。 一番话说的公孙策心中空落，竟生出荒诞之感，闷闷道： 端木姑娘，我实是不知瀛州的日子是怎么算的，可是我记得你去晋阳收妖已经是前年的事了。 啊，前年的事？哦，不错，上界的日子格外慢些，仙石麻姑就同我说，长久不在人间走动，昔日的沧海都变作了桑田。我竟是未曾想到，原来都已经这么久了。 喃喃许久，再抬头时，眸中已迎上一层水雾，看着公孙策道： 公孙先生，真是好久不见。 你跟我说好久不见，你自己实在不觉得有多久的。你方才也说是虚耗长日，可是于开封府来说，这段日子何其难熬。尤其是展护卫，他一直以为是自己害你身死，心中愧疚自责，实是常人难以承受啊。 他怎么会以为是他害我身死？我不是一直好端端的吗？ 公孙策长叹一声，知端木翠对这一年多发生的事全然不知，便捡紧要处，将温姑尾鱼执掌细花流之后与开封府交物，猫妖携红鸾逼展昭交出瀛州图，及细花流为端木翠沮丧之事说了一遍，语毕叹道： 你身死的谣言传出之后，展护卫自责甚深，较往日里沉默许多。你这趟回来，他嘴上不说，但我看得出他心中实在是很欢喜的。 这一番话直说的端木翠泪盈于睫，想到展昭昔日里便是将心事藏着掖着不外道的性子，内里煎熬，对外却要强作无恙，一时间好生替他难受，只恨自己彼时不能在旁开解于他。他却是忘了，若他在旁，哪还会有什么害他生死的误传。 公孙先生，若现在有什么事我能做了让他高兴， 我真是死了都愿意的。 良久才道，诸位，端木姑娘此时情绪激荡，一时真情流露脱口而出，也在情理之中，但大家切莫当真。你若真的要她去死，她只怕立时就要耍赖了。 哪有那么严重，你只需多留两日，她自然高兴的。 细花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魂连梳妆，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